就给给他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啊，意思嗰、那个罪又灭，小孩子个罪灭，福又增加咯。啊，罪灭福满啦。嗰阵时耶，七日就一变，七日一变，七日一变啲时候嗰、那个香风嚟吹，唔系臭风，臭风吹就臭鬼啦。香风嚟吹，香火吹，呢、這个小孩子咧不育都有烟，上好就壮严。有福力嘛？你香风嚟吹佢咪吹呢个小孩子？哦，是身上之啊，但系小孩子咧一出世，或男或女啊，宿有养母，是生产的男嗰啲儿子啊，或者佢是男或者个女，宿世有罪养的果报啊，便得解脱啊，念一万遍嘛。念到个万罪消除，嗰、那个罪样咪解脱咯。啊，又念到个万福增满嘛，系咪啊？呢、这个小孩子咪安乐亦养，一生出嚟冇安子乐，容易养咧。小孩子容易抄咪容易养，容易养，寿命增长嗰阵时，啊，学地藏菩萨名号功德力嘅。你个小孩子啊，增加个寿命，长寿百岁，唔会话学过有啲婴儿冇福啊，再胎了就死咗咧。啊，有啲嘅出世嗰时候又忙嘅，有啲个生出嚟一岁两岁啊，个名就死咗，令个父母啊闲到吓哭咗几日。诶、啊，生出嚟一年两年就死咗，啊咪呢、这个就寿命就短，夭寿嘛，夭折嘛。所以你想唔夭折咧？系咪你有念菩萨嘅名号，念一万遍，念到万罪消除，万福圆满啊！你小孩子将来咧就寿命更长。若是成福善者，浅增安乐哦，达以寿命。有啲人话我小孩子自己有福，有福福唔怕多嘛。假如佢呢个小孩子啊系有福成福而善者，浅增安乐。我哋代佢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嘅名号，增加佢嗰个安乐，乐上加乐，安上加安啊！出世啲就容易啊，冇安之乐，达以寿命，增加嗰个修慧之个寿命，达以寿命啊！呢、这个咧，地藏菩萨呢、这个神力对呢个婴儿咧就加俾啦啊！福慈普光啊！若未来世中生二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至日灯至罪结集，定期庆重。呢段文呢就地藏斋啦。啊，观音斋我哋知道啊，观音斋期就六日嘛，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这个观音斋呢，哎，现在地藏的斋期呢就十日了。啊，福慈普讲啊，若未来世的众生啊，他未必个个是出家呢，不是出家受行，在家受行，在家受行要随俗呢，未必日日都食素啊，日日都持斋，日日都理念敬拜佛呢。若未来世众生呢啊！你不能交持上数，你可以持地藏嗰个斋期。地藏斋期咧，每一个月咧就有十日。啊，初一啊，初一就地藏斋啦。你嗰日咧食斋供养地藏啊，或者初八啊，个咩？初二唔算啊，乃至初八嗰日又系地藏斋期啦。啊，十四、十五。过两日又地藏戒期啦，啊，咁咪十八又地藏戒期，二十三、二十四啊，二十四日咧，嗰日咧就系地藏菩萨到处都说法嘅。啊，鬼子呢、这个鬼咧，鬼母唔敢食个鬼子嘅，唔敢食其子嘅。啊，二十四嗰日咧，嗰啲鬼子就奋起啦。啊，嗰个恶鬼又唔敢食佢嘅。啊，二十四又系地藏呢个戒期，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啊，嗰十日咧都系地藏斋期啦。啊， 四至日胆知罪必责，而是嗰十日咧，系咩日咧？知罪啊，杀到人妄胆一切嘅罪啊，嗰日咧就算账啦，算账嗰日都算啦，啊，算账算啦呢个人啊，系啊，初一共结账，系佢有几多罪啊？而是当住结集即系结账啊，结佢个罪啊，定期轻重啊。啊！当佢结账的时候，安排住食大念念菩萨名号。哦、啊，开阵时，喂，你唔好咁快就定啊！我今日食斋，我今日念经，我今日供养菩萨。哦，咁样啊，咁样你有功德，减你个罪啦。开阵时啦，定期轻重，轻重罪就变咗轻重，轻罪，轻罪就变咗无罪啦。啊，你嗰日食斋嘛，嗰日定你罪，你嗰日食斋嗰面咧。今日当然都俾面你嘛，啊！你今日食斋啊，我哋今日结罪啊，唔好咁快就结啦。我今日食斋啊，等我食完之后，等我念经念完之后，等我拜佛啦，念拜完之后，哎呀，我拜咗几多佛，你就结啦。哦，嗰阵时咧，嗰阵时嗰啲罪咧就减轻咗啦。嗱，定期轻重，南无菩提众生，悔心动念都无非是业，无非是罪。咁南无菩提众生要食斋，南无菩提有咩罪啊？啊，南无菩提众生呢个罪就多咯。鬼子动念，无非是业，无非是生死之业，无非是受苦之罪。鬼子动念，鬼动念又系罪，子动念又系罪。鬼动念啊，打妄想固然系罪啊，贪嗔痴慢疑啊。子呢就冇妄想啊，冇妄想啊，分沉啊，一分沉咪有罪啊。子就分沉，个分沉魔嘛。鬼呢就打妄想咪妄想魔咯。所以我哋时常都系做魔王嘅姿势，唔系打妄想就分沉，唔系分沉咩就打妄想，分沉咁样啊。魔王啊，你就是我的子孙，分沉我的子孙，打妄想啊，啊，这个魔王讲，这个就妄想的子孙，他打妄想啊，越打当就越做妄想的子孙，所以一句一指一动都是业，是吧？打妄想又是业，分沉，不打妄想就分沉，啊，分沉教育打妄想，打妄想就分沉。哦，两个魔王缠实佢，一个妄想魔，一个分沉魔，缠到嗰啲众生咧，缠到死。咁样你话系唔系罪咧？所以鬼子动念，无非是业，就是、生死之业嘅。打妄想咪生死业咯，打善妄想咪人间嘅生死，打恶妄想咧就地狱恶鬼畜生嘅妄想，分沉咩？啊，分沉咪又系生死嘢，跑到大海又做螺丝蚌壳类，一岁就岁一千年。那海带嗰度螺啊，拧出嚟啊有青苔嘅，佢做海带唔知瞓觉瞓咗几耐啦。呢个就分沉业嘛，又生死业，所以鬼子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无不是造罪，动必有苦，果不离因故啊。真义都义而不动啊！啊，真义不小自性，一念妄动而有无明，动必有苦，果不离养，无非是作受苦之罪噶嘛。因此，古人修行呢，佢先能从呢个心下手，在呢个有过激多转者，佢年龄未高呢。啲未够十八岁，佢就拜师傅又出家。师傅话：你未够年龄，啊，可唔可以受？修行可以受，点样受？师傅会教嘅。嗱，俾一代白教你，俾一代黑教你。你早晨起嚟，你就留意自己嘅念，起个恶念，执粒黑豆放落个袋了；起你嘅善念，执粒白豆放落个袋后。夜晚你数数。介绍啊，人家叔叔黑过个白，哇吓死佢！ 原来嗰啲恶念破嘅善念咧，吓、啊，大日又数啊，啊数下数下，哦，善恶成棒，黑牛白牛一样都咁多，再数啊，再过得几数咧，白牛多咯，黑牛少，再数，哦，我哋完全都系白牛，都冇黑牛，一日一夜完全都系嗰个善念嗰个白牛，冇咗坏念嗰个黑牛。今日佢见师父，有我谷道转者见呢个富林罗转者，相无罗寿转者，佢师父我而家完全系白道喎，黑然嘅白道。好啦，我教你修行，靠佢嗰个教佢个三十七道品，哦，唔使七日咧，佢哋整咗我罗汉果。呢、这个有我谷道，有我谷道啊！戒转者、安难转者、相和和寿转者、有波谷堕转者，大四代祖啊，晒显啊四代祖啊，有波谷堕转者，佢又只能留意自己个念啊，唔敢令啲个念头起个恶念啊，一起恶念咧，都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何况痴情、重色日之情、似眼前之欲、杀害众生。有咁多杀咁多，杀生害命，切道不易而摧，靠得就靠，邪淫淫犯外色，滥淫妄意，妄意呃人骗人欺人，咁样嚟百千罪状，哦，多到了不得啦，咁样百千个罪状，一夜都有咁多罪啦，咁样啲罪啊，有及时忏悔啊，及时已，及时啦。能以十债日，个十债日定好啦，个十债日嚟结集罪之罪。咁啊，十债日咧就食斋念佛念经拜地藏菩萨。能以十债日对佛菩萨之言圣像前读是经一篇啊，读呢个地藏经啊一篇，从头读到尾。读呢一篇咧，呢个敬圣嘅功德有几大咧？有几广咧？啊，读经就见啦。东南西北北由秦来无知在南，这个敬的功德遍东南西北北由秦，一由秦就四十里啊，一北由秦来，我想想你遍到香港去了啊，北由秦来无知在南，无知在就水在，火就风在，亡难亦无盗贼之难，不会被人家打劫的了，是吗？今日呢无知在难，当此贵家啊，你能够十日嚟食斋诵经，当此贵家日将日有，将就知你的父母蒙恩，有就讲你的儿女亦蒙恩，现在啊亦得福，未来啊你的父母儿女啊以及你啊未来百千。未来一百千岁永离恶道，正念经的力，食斋念地藏经力，一百千岁啊，你永远离开呢个恶道，啊，地狱恶鬼畜生恶道，因为地藏菩萨到恶杀地狱嘅苦嘛，点可以俾你入地狱咧？嗱，永离恶趣，能以十斋日每转一片，能以呢个十斋日咧，每日。十戒日啊，每转一片啫，一日读一片喎，十戒日读十片喎，唔系日日读嘅，一个月咧读十片啫嘛。每转一片，转将个劲啊读落去，转就晒啊，将自己嘅心肠啊晒得干干净净，将自己嘅妄念啊恶业晒得干干净净，转就撇晒啊嘛啊。晒人哋都心肠咧，啲命晒仲劲嚟晒嘛？仲咩劲？仲地藏劲啊！晒人哋嗰个心肠，所以咧就每转一变。现在令之贵家无知盲智以食丰足。若果你能够十日仲劲嚟晒自己个心肠，你嗰个心肠晒得干净，晒得好，变咗好心肠。现在啊，令你啊贵家无知盲病。现在眼前望这个盲惑之病，所以流行症感冒丹的病，盲惑之盲病 往来之便，以食供宴，令你全家的人呢，是不是以以又足，食又足，以食都奉足，奉日日即是有多日，以食都有多啊。是故普康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思百千万亿大悲神力利益之事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功德，地藏菩萨的神力啊，对普康讲，人是自故普康啊，当知啊，你哋菩萨应当嚟了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啊，正如所讲咯、啊。哦，小孩子好啊，善人呢又解脱，病苦又消除，系嘛？咁样咯，哎呀，下贱人奴婢啊又解脱，哦，咁样咯，何多何多啊？有如是等不可思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众生之事，一个威神不一个富。百千万亿这个伟神不百千万亿的苦，一个伟神呢令你得一种的利益，百千万亿的伟神呢令你得百千万亿人天利益之事，而五佛众生以此大事有大隐言，在南面佛第一众生啊，供地藏菩萨啊有大隐言，可大隐言，在南面佛第嗰个众生啊，多数都是地藏菩萨度佢出地狱上生人天，诶、哎，都地藏共众生有缘啊！若果唔系地藏嚟度咯，免佢个罪啊，恐怕好多人都还在地狱呢头受苦。地藏菩萨日日三时施法，减咗个罪，灭咗个罪，度佢出咗个地狱，上到人间嚟做人，即系南阎浮提，个个都蒙地藏之恩。岂不知阎浮众生以地藏大事有大恩缘啊，所以南阎浮提众生以此大事有大恩缘，南阎浮提众生富儿老幼啊，唔论你男女老幼，佢一闻到地藏菩萨嘅名号啊，个个都欢喜，因地藏菩萨度出地狱，所以个个都欢喜，大有恩缘啊，啊以菩萨有恩有缘啊。是至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像，乃至闻至经三至五字，默一界一会，现在时妙安乐，未来自世百千万刹，常生端正上尊贵家。是至众生，讲南阎浮提啲众生，南阎浮提啲众生啊，苦多个乐，贱多个贵，穷多个富啊，恶多个善。哎，南阎浮提嗰个众生呢？啊，但南阎浮提啲众生啊，佢有个闻到地藏菩萨嘅名呢，恶佢就转嚟善；穷呢，佢就变得富啊。见地藏菩萨嘅像呢，啊，就恭敬，哎，赞叹报恩啊，恭敬赞叹啊，乃至闻至经，有啲闻到呢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咁样三字。经呢有三字，佢哋以地藏经三字嚟修行。咩三字呢？咁啊，三字就法咧，留意个法字咪？啊，经就法，法字仲有无量法。啊，无量法字仲随便都攞三个法，三个法咪三个字，三个字就界定为嘛？啊，三无漏学，是苦海是尊量嘛，黑夜是明灯嘛，诶、啊，咁样咧。戒呢戒即是止也，止就明戒，你想做贼不要做，你叫做戒，你想偷有偷，你想打人不要打，你想骂人不要骂，你想行人不要行，戒止你作恶，这个名为戒嘛。地藏菩萨呢，想人入地狱一定要讲戒，戒就不作杀盗淫妄等罪，无罪点样入地狱呢？所以呢个地藏经呢，讲戒，戒即系戒之你唔好作恶。若果你想作恶唔作，你就持戒嚟。啊，你想做罪不做恶，呢、这个戒，戒就能够止恶，而无罪而不做罪， 所以这个戒字，第一个是戒字嘛。第二咧，就讲个定咧，定者不被境所转啊，动力唔到啊。人家被命不被命所转，人家被利不被利所转，系嘛？人家呢个色性向味触五尘啊，动我呢、这个五根动唔到，眼不被色转。耳不被性转，鼻不被相转，舌不被触转，味转，身不被触转。哎，我五根呢不被呢个五尘所转，对境呢有定啲人啊，行累佢都唔惊嘅。哎，佢唔会惊，点解唔会惊行累？佢有定嘛，你行你啲累嘛，我定我啲心嘛。大家各不相妨碍嘅，你行咪行咯，系嘛？我个心咪犹如虚空，你行嚟咪即管行。呢、这个讲定嘛，一个冇定啲人啊，一碰佢哋惊咗嚟。所以呢个定嘅定即不被境所转，不被境所转咯，差唔多系咪？再尘都不染尘，再欲都而离欲咯，系嘛？咁样咯，第二就讲呢个定嘛。一定不被境所转，嗰、那个心就定下嚟，定下嚟咧，佢就得呢个禅定，可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得噶啦。戒你戒知自己唔作恶，有定嘅人啊，不被境所转啊，冇定啲人啊，水响佢就去噶啦。啊，边个地方水响佢啊，走去。随境所转嘛，有定啲人咧，那个境啊，诱惑佢唔到嘅，呢个就定嘛。第三就讲胃嘛，胃咧胃就破啱就变明，呢、这个胃嘛，它啱咧破咗呢、这个降明就来，呢、这个有智慧，有智慧啲人嚟讲破啱就杀明。啊，你嗰个房间咁黑暗啊，我同你搞张电灯啊，等你除咗你黑暗，哦，一开就个掣，哦，降明嚟，黑暗嚟灭。呢、这个讲智慧嘛，智慧就破啱杀明。转凡入性嘛，我做凡夫啊，做得耐咧，我都唔想做啊。啊，转凡就入性嘛，入呢个圣境嘛，呢、这个电惑就正真嘛。你想正呢个真义啊？啊，电呢个惑，我见见惑，见惑一破咗啦，再破埋呢个贪嗔痴慢疑呢个四惑。哦，电惑就正真，正呢个阿罗汉，即个真圣果嘛。呢、这个就名即系慧，所以界定慧三无漏学是出苦海之尊量。地藏经都有得讲嘛，戒知我哋唔好作恶啊，不为境所转，系嘛？电脉正尊走成佛道，地藏菩萨今日到众生道正方正菩提，呢、这个咪慧啦嘛。所以乃至文字经三字，唔知啊，唔知。这个又是法宝，五个字都属于法宝，五个字咩法宝？顺真念定慧嘛，但一样顺，顺就法，顺心清净，即上实相。啊，这个顺字好重要，佛法大海就为顺能一，要讲这个顺字。一顺呢，就能向前真啦，摸到路头，摸唔到路头就摸得真。哎呀，一顺呢就向前真。向前真呢，这个就名为真呢，顺真呢，念念念不忘，念此在之，前念佛，后念佛，念念都是佛，前念正，后念正，念念都是清净，前念有明，后念明，念念都是光明，这个就名之为真嘛，念嘛，一念呢就入定境了，转心一境啊，到咗呢个天宫去，这个咪定境；到咗涅槃，这个咪定境。啊，这个定境转心一境嘛，转心一境咧，所以得种种嘅三昧，系嘛？何罗尼三昧都系属于定境嘛。顺真念定慧慧一转凡入圣啊，一切法就了。呢、这个属于慧，顺真念定慧。有咗智慧啊，有无漏嗰个慧啊，啊，见物正真啊，呢、这个咪五个字啦。地藏经呢，发波，发波具足五个字嘅功德啊。 法一界，一界又不离事理，一四俱界嘛，一四俱界咪一界咯。嗱喺啊呢个《金刚经》一界，《法华经》一界，自法从本来，常知即灭相，佛之行道以来晒得作佛。佛之行道以来晒得作佛，呢、这个就是事嘛。自法从本来，常知即灭相，呢、这个咪理啦，是理言用嘅一界啊。那《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而梦幻抛应而露亦而跌，这个就是了嘛。应作而是观，这个就是理啊。这个观是理言用的一界呢。在妙法金刚经后又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就是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事，若见自相非相即见而来，这个就是理了。凡是一界都具足事理，所以随便呢一四句界呢是理言用，是理无碍，一四句界嘛。这个地藏经呢亦有啊，是吧，你能够具足一四句界呢，这个就明是理言用，就明为一四句界嘛。或一界一句随便一句啊，随便一句，是吧，或一句一句就发放。现在时妙安乐，如果以地藏经三至五至一句一句为修行呢，有法来滋养你，你以法而行，你入了这个法海，法来容纳你，升游法界，那么你现在呢身心的时妙安乐的，一切都不离法，我们以法而行，现在就时妙安乐，时妙即身心时妙安乐，有法来滋养。未来之世百千万生常生天正，现在身心自灭了，这个法呢是长久的嘛，所以你未来之世百千一万生常生尊贵，常生天正，尚可庄严都没有天正，生尊贵家啊，嗰阵时啊，生到尊贵的人家啦。嗱，所以以地藏经嚟修行。于是普光菩萨闻佛而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耳。普光菩萨闻多佛而来咧，称扬，称扬咧，称扬都宣扬啊，称即系称，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嗰个。功德而胡贵合掌伏伏佛言，大师，我九自是大事有疑此不可思议功德，我攞咗我都知道，因为普光亦有呢个功德嘛，咩唔止嘅，圣圣就识圣圣嘛，英雄仲英雄咩唔识啫，个个菩萨都受六波罗蜜属因嘛，我上有神力嘅功德属果嘛，看我九自是大事有是不可思议功德，个个菩萨都有，但愿力嘅就各有唔同。愿力嗰个个都唔同，神力嘅个个都有，一定有。得大晒愿力，地藏菩萨呢个大晒愿力嘛，佢将呢个神力嚟运用空地狱、不饿鬼，令佢出三途，令佢得人天。令他见佛闻法受记作佛，这个地藏菩萨的大愿力。地藏菩萨度众生啊，真的度到大啊，可以说一句送佛送到晒天，度了你出地狱，出了地狱的还令你在人天路上，在人天路上永远不要堕地狱，在人天路上见佛闻法受行受到成佛，地藏菩萨都拥护你，他那个愿力来拥护你，特大晒愿力，为未来众生显智利益嘅。佛普光话：我为着未来众生显智，只到地藏菩萨有神力嘅利益嘅，故问而来，威严顶受。晒尊所说地藏嘅功德咧，我一顶大受持。我明白，我清楚，我顶大受持啊！ 三经当何名此经啊？但嗰部经呢叫咩名啊？使我闻何流苦咩？咁啊，经一定有名啊，名经言顺，言顺则行。如果冇呢个名呢，呢个名按坏咗，咁你言到唔顺，唔顺呢就好可能流行啊。名经言顺，言顺则行，即系当何名此经？使我闻何流苦啊？得个苦讲，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但个部讲不错，嗰部经我就按呢个名，名要按得正当，名经言得顺，言顺则行，你就好容易流通嘅。所以佛个部讲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地藏本色所发的愿，在呢部经之后有四个愿，第一个愿是长者子问呢个世之分身具足万行而来，点样得佛上好身？佛对佢讲：你救极苦的众生就得而来极好身，啊，佢上身啦，佢明白呢个道理。到极苦的众生得极好的身，呢、这个系理嚟噶嘛？所以俗话：欲有万人头上过。必信万人脚底行啊！啊，咁样佢明白呢个道理啊，所以咧地藏就以呢个道理啊嚟发现，发现我真未来世所有罪夫众生令其解脱，发生呢个意，呢、这个咪以理嚟发现啊。第二咧就系婆罗门女嘛，婆罗门女啊，到嗰啲母亲咧。飞王话：你翻去啦，你啲母亲啊，前三日所有地狱嘅人呢都上天啦、啊，文将孝顺之子啊，为其供养国法定志在王而来，将国法定志王而来散播嘅力嘅，不但你啲母亲出地狱，所有地狱嘅人呢都出咗地狱上咗天啫。哦，佢就唔似事宜啊，原来将散播嘅力噶、啊。不但到一个人出地狱，到所有地狱的人都会出地狱啊！他就悟出这个道理，他就发现我有造尽三恶道的众生，令他离苦得乐，我有成佛。没有是以这个理来发现，一个三波的力的道的母亲，其他人不道的，他就不敢发这个愿。三波的力的不但到一个人，所有地狱的人都一起道晒，生到天上。所以他以这个理就发现了，这个又是以理发现了。第三个呢，这个国王，两个国王教化其国人民，一个国王，你的国王是行十善，我这个国王那些众生个个 做十恶，我们用什么方便令他们离开这个十恶而修十善呢？是不是一个国王嘛，愿力咯、一个国王的发言，发现我成了法啦，我就道他。哦，错，愿力道你成法就道他。一个法王啊，愿力能够道你成法，然后再道他。愿力可以道他成法啦，然后道自己成法嘛。啊，愿力能道自成法，亦能够道他成法啊。啊，我不如发咧，这个愿力嘅道一切受苦众生成咗法，我然后先成法。愿力都无先后嘛。你将这个愿力到自己成法，然后到他成到他离苦，我将这个愿力到众生成了法，然后后来到自己成法，他没有说以理发言啊，以这个理发言。那么第四个愿呢，光目女，光目女的时候，哎呀，我的母亲啊做了奴婢的儿子，十三岁又死了，这样又落入恶道，十方之佛慈爱悯我，庆我眉目发现，也得我母永远不做下贱的人，永远不做女人，永远呢不再入三恶道来受苦啊！咁样咯，呢、这个清净莲花目而来讲咧，你眉目发如此大愿啊，你的母亲啊，十三岁不会再落恶道。做凡至寿年八岁，后来生到极乐世界，永远都冇唔受女神，而且一生保取成佛，哦，同咗佢啲母亲成佛， 哦，既然間啊到咗我啲母親成佛啦，那咪我發現咧，到六道受苦眾生個個都成佛。佢係根據呢個道理嚟發現嘅，所以四個理咧而發，發現啊地藏菩薩嘅本願啊，亦蒙地藏菩薩本行，以理而起行咧，起利他之行，利他之行，唔係自利嘅行。啊，呢、這個行咧為他嘅，而受利他之行。啊，亦蒙地藏菩薩本曬列經咯。利他之行到咗好多人成佛咯，我明佢嗰个神力具足，又能够控地狱、道三途，令佢走成佛道，呢个就本晒力经啊！有现就有行，有行有神力，有神力咧就能到众生离苦得乐咯。啊，是名地藏本晒现经，演痴菩萨久演劫来发大众愿，而家注重呢个愿。无愿得无行，无行得无神力，神力嘅从行，行得从愿。所以地藏菩萨久以劫来发呢个众发大从愿，利益众生，是故以当以愿留本，以当个普光菩萨啦，各位菩萨啦，啊，以地藏个愿咧嚟利益众生啦，就流通之敬啊，普光文义合掌恭敬作礼而去。我哋如来赞叹宾哥宾光言啊，听阿文祥故意明啊。